静静地唱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静静地唱一口这向往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 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伤，搅拌海市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。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，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。我温热着每个骨的感受，却又担心讲完了要求。 我唱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，听过的每句话都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，你的眼中只有我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只会微笑的淡薄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，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情

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就懂得暧昧和傻笑。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别要逃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碰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高分不被判出局。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 当我无力对抗着整个

全不对，帅的丑的老的少的全都不配，只想找个能够适合我的品味，终于找到一个偏偏不喝咖啡。 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国办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的意见，要求进一步强化源头防范和监管执法，落实油奖举报制度。一季度重点农产品市场运行情况近日公布，其中蔬菜价格总体下降，猪肉价格总体逐月回落，水产品价格持续上涨，目前总体处于2010年以来的历史高位。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全面启动，将对天津、山西、辽宁、安徽、福建、湖南、贵州等7省市开展环境保护督查工作，近日已分别进驻福建省和湖南省。教育部近日公布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统考科目的考试时间，6月7号考语文和数学，6月8号考文科综合、理科综合以及外语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

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一见蹦迪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争什么？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我剩下一个梦。他走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。 你不曾发觉，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，但是你心却跳动在左边。你和我之间的遥远，永远隔着情节，爱笑得可怜，伸出右手想陪着你向前走，感受你爱我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所以最好的季节是六到九月份。这段时间的平均气温是17度左右，水位也是全年最高的时节，加上少风，因此湖中波平如镜，镜泼湖的特色也更为突出。九六九旅行者今天带您来到镜泼湖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Thank you.